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番外六，年少心动。周景硕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，不喜欢读书，厌恶美好的东西，看到黑暗血腥暴力会冲动兴奋。妈妈是管家，会叫人家少爷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管家。 S 是齐家，没有女主人的富豪家庭，妈妈手把手地带大了他们家的三个孩子，却忘记了他。他没见过爸爸，只是从亲戚们的闲言碎语中知道，爸爸在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和人斗殴打架，被抓进去坐了两年牢，出狱后再也没有找过他们。他想，他大概是随他爸爸。他喜欢拳头碰到人体时候的击打感，也喜欢别人畏惧他的眼神。他妈妈很少回家，十几岁的他在和人打架后揉着红肿的手，心想，他大概最后也会和他爸爸一样，被抓进去。但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。16岁的时候，他因为聚众打架，被学校开除。他妈妈红着眼眶把他带到齐家，齐家财大气粗，重新安排学籍简直轻而易举。那天开始，他住到了齐家老宅，见到了他妈妈放弃他培养长大的那三个孩子，见到了齐宁。齐宁比他大两岁，纤细修长的少女模样，眼角往上，嘴角微抿，马尾，短裤短袖，真的不算是漂亮，但是周景硕那一刻懂得了什么叫做美好。齐宁甚至没有和他说话，只是在介绍的时候淡淡的向他点了个头，然后在离开的时候被他顽皮的弟弟推搡了一下，往前冲了半步，在他面前停住，马尾因为剧烈晃动甩出的弧度正好拂过他的脸。他屏住呼吸，觉得自己的呼吸也会污染了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女孩。哎， 齐城。 他听到那个女孩的嗓音，清淡的，哪怕是懊恼的时候也凉凉的。那个白皙的少年微笑着皱眉。 要打招呼啊，点个头就想跑了，太没礼貌了。 那是齐家最小的孩子，长得最好，脾气最好，成绩最好，脑子也最好，齐宁和齐鹏很宠他，所以齐宁对着他伸手，有些不情愿地和他交握。 你好，我是齐宁。 齐宁看着他的眼睛，没什么波澜，手心干燥微凉。六个字，成为他一生的羁绊。但是他仍然不是个好人，热爱破坏一切美好的东西。齐家最美好的就是这三个孩子。齐鹏是暴脾气，住进来的第二天，两人就因为自行车停放位子大吵了一架。周景硕试图和齐鹏打架，结果齐鹏一个拳头过来，他觉得自己都听见了丧钟声。齐宁很快出国念书了，他碰不到也舍不得碰，于是他把破坏重点放到了齐城身上。他长得太好看了，性格温软，一直笑嘻嘻的，看起来特别容易欺负。 抽过没？ 周景硕把手里的烟递给齐城，自己指尖的那一根已经点燃，烟雾缭绕的，觉得人生也挺深沉。齐城盯着烟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凑近他，压低说话声音，用分享秘密的音量，琥珀色眼瞳亮晶晶的。 我们抽过了，我姐教的，但是太难吃了，我们一人一口之后刷了半天牙，臭。 齐城对着周景硕皱皱鼻子，周景硕默默收起了香烟，看着一本正经白玉无瑕的齐家二少，也顺手踩灭了自己的。妈的，他心里骂了一句脏话。他觉得他还是教齐城逃课比较好， 只是对着这样个性的人说出逃课两个字也需要勇气。在他还没有鼓起勇气的时候，齐城就病了，真正意义上的毁灭了美好。所有人都措手不及，齐家安稳的世界瞬间愁云惨淡，分崩离析。他觉得挺开心的，这种压抑的氛围比起之前童话一样美好的氛围更适合他。直到那个少女回来，想要抱住齐城的时候，盯着齐城发抖的身体和无法和他直视的眼神半天，掉头就走。他知道他去了花房，齐家孩子受了委屈都喜欢去那里哭，因为那里偏僻，没什么人。他们以为长辈不知道，但是他一眼就看到了花房上方的摄像头。当时他很不屑，温室里的孩子哪怕委屈了都有人看着，一点都不酷，不够青春，也不够疼痛。秦宁那天进花房，他跟了进去，第一件事就是用石头砸了那个摄像头。一声巨响之后，他对秦宁张开双臂，歪起了一边嘴角。 我可以安慰你。 秦宁盯着他，走近了两步。他在国外念的是考古学，周景硕觉得他走近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复古的芳香。 滚。 齐宁盯着他的眼睛，困兽一般的眼神，眼角泛红，里面的水光一闪而逝。周景硕没动，只是收起了故意歪起的嘴角，放下了傻子一样张开的手臂，往后退了两步。齐宁没有再理他，因为他的安静也没再让他滚。秦宁那天在花房里待了很久，他一直维持着那样的姿势站着。秦宁没哭，只是盯着某个方向安安静静地蹲着。蹲得太久了，起来的时候腿麻，咬着牙捶几下，继续蹲着。周景硕平时看了很多乱七八糟和古惑仔有关的影片，里面的女人遇到事情一般都会哭，不哭也会闹点事情，最后投入到男人的怀里，安慰一下就可以渐生情愫。所以他不太明白齐宁现在的行为，他应该怎么做后续。齐宁太安静了，一滴眼泪都没有，蹲到半夜，周景硕都觉得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的时候，齐宁才站起来，安安静静地走了，看都没有看他。他追上去问， 哎，你腿不麻吗？ 1100。 秦宁的语调没什么变化，说的话却让他愣在原地。 什么？ 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酷了，像个愣头青。秦宁看了他一眼， 你砸掉的摄像头价格我会找刘妈要。 周景硕觉得自己应该生气的，秦宁目中无人，他让周景硕滚，周景硕陪了他几个小时，他却要周景硕赔钱，还要告家长。 我没有那么多零用钱，分期给你可以吗？ 他却听到自己放软了声音，跟在齐宁后面，商量的语气，像哄孩子。齐宁停住，他也停住，顺便屏住了呼吸。齐宁看着他， 我不缺钱。让你还钱分不分期对我来说没有差别，但是告诉刘妈我会开心。 周景硕觉得词穷了，他看过的所有电影里面都没有这类型的女孩子，没有善意，甚至有些恶毒。没有再跟着他，看着他走进老宅，头也没回。齐宁又进了齐城的房间，那个白衣无瑕的二少爷已经疯了，但是他仍然拥有很多很多的关心，而他周景硕一无所有。他知道他妈妈最终赔了摄像头的钱，从他每个月的零花钱里扣了一部分。不过神奇的是，他妈妈没有骂他，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提起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齐城身上，没有人注意到他这个孤独的少年，一个人内心百转千回，抓耳挠腮。 他觉得自己不喜欢秦宁了。第一眼的那个感动过去，秦宁不过就是个骄纵的大小姐，但是她周景硕已经17岁，作为一个扛把子，甚至没有交过女朋友，除了秦宁，他没有看上过任何异性。他甚至因为那个晚上花房太无聊，考虑了下和秦宁的距离。钱他没办法，哪怕加入黑社会他也赚不了那么多钱。成绩他其实有办法，连齐鹏这种只有肌肉的傻子都能读好的书，他觉得自己也能读好，那么这样就可以和秦宁近一些，哪怕已经不喜欢秦宁了。秦宁最终继承了整个集团，周景硕一边说着不喜欢他，一边逐渐考到了年级第一，考上了重点大学。看着秦宁一天天地蹲在花房里，看着齐成从发抖到呕吐到休克，最终入院，看着齐鹏和齐长青大打出手，最后愤而离家，齐家已经分崩离析，他作为旁观者居然也感受到了那种无奈的深切的痛。周景硕从中二古惑仔时期走了出来，在齐宁最后一次在花房蹲到天亮的时候，告诉齐宁自己会帮他，像他妈妈那样。可能他们家注定这辈子都会为齐家鞠躬尽瘁。齐宁并不是做生意的人，性格太直，不喜欢的东西他甚至懒得说场面话，刚刚上任就被人喷得体无完肤，都说一个挖土的书呆子绝对会亏光了齐家的产业。人的恶意很可怕，比他周景硕当年想用拳头打下天下的时候心底的恶意更可怕。他们会在私下里讨论齐宁的穿着妆容，会用很大声的隐喻笑话齐宁又犯下的错误。周景硕觉得哪怕是他自己在这样的恶意下可能也会爆发，更何况向来不喜欢压着脾气的齐宁。但是齐宁没有，用了半年时间拿下了直接左右公司未来5年战略的大项目，拿下了所有人笑话他绝对拿不下来的和扩大版图有关的项目，甚至很清晰地描绘了接下来集团的规划。半年时间，齐宁成了商界传说。所有人转了个方向歌功颂德的时候，只有他周景硕知道，齐宁已经接近半年没有来过例假，高强度的工作，高浓度的咖啡因，每天只能熟睡2个小时。周景硕倾尽全力帮他，忙的时候已经忘记自己帮他的原因。齐家或许是个诅咒。他在酒席上喝到胃出血的时候自嘲过，他们其实已经赚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但是却无法再停下来。公司那么多人的生计，左右了部分经济命脉的股票，他们的工作已经和赚钱无关，搏出了命也不过就是得到个成功商人的名声。胃出血那天，秦宁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周景硕求了婚。他记得自己的求婚台词： 你嫁不出去了，除了我没人敢要。 秦宁看着他： 你得入赘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